我叫张新瑶，今年27岁，和泰保险公司的销售。我对陈默也不是很了解，搬进来一年多，我就见过他3次面。为了拖欠房租，他可是想方设法地躲着我。警官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其实，我是一名边境新娘，就是那种运气好的话，会被卖到城里，生一堆孩子，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。运气不好的话，会被卖到金三角的毒贩手里，被强迫吞毒品，帮他们在边境运毒，不知道哪天就死在路上了。所以你觉得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钱重要吗？我不想为了钱出卖自己的人生，希望你能理解。如果这故事再讲下去，我和你都会有危险。抱歉。我代替他去吧，我想再抄他一次答案。蔡叔，好久不见。